你当真以为我的心上了锁，让你绝望的走。成全独立的我，好想捂住耳朵，不想不看，不想听谁说，好想蹲在角落，把谴责的眼光都躲过，像个黑色漩涡将我吞没，会和你逃不脱。我承认这都是我，感情是处理的不妥，都躲过，像个黑色漩涡将我吞没。